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今日咧就系2025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嘅双十国庆。咁咧就系应该咧就系纪念啊呢个双十节咧系114周年。啊，时间咧就过得好快啊！咁台湾咧而家咧就已经系备受世界瞩目啊，就系呢个全球啊。好可能爆發戰爭的熱點，嗱呢個熱點咧就成日都攞嚟講噶啦，40年前咧就話巴爾幹半島咧係全球嘅火藥庫，跟住咧就話中東因為有伊朗咧喺度製造核武器同埋呢個伊拉克嘅侯賽恩，咁而家最新嘅咧就搬咗過嚟遠東，因為中國已經崛起啊，同埋挑戰緊咧係美國呢個世界秩序嘅主持人啊，同埋咧中國咧係不斷咧指責咧台灣啊。系制造呢个台独啊，同埋分裂。咁其实我哋咧，身为啊局外人咧睇，就算系蔡英文当政8年，同埋赖清德上台1年多咧，喺呢个民进党政府咧，系从来咧系冇任何嘅所谓台独啊嗰个行为或者咧一个鼓吹嘅咁所以咧，就你话以台湾独立为理由咧，就走去所謂的解放或者武力攻打台灣，這個是偽命題來的。因為什麼叫台灣獨立呢？就一定要他以總統身份或者經過一個公投的手續，又或者立法院那裡投票，因為你有個憲政就宣布廢除中華民國國號，由幾時幾日開始呢就正式改國號為台灣共和國，這樣就叫台獨，是吧？Short of this， 即是说呢没有做到这个手续的话呢，一日呢这个赖清德就算在这个台湾搞这些所谓的小动作啊，是吧，例如说拆除几个蒋介石的雕像啊，又或者在那些中小学啊是加入那些台语的教育啊，减少一些中国历史文化，这些是不构成台独的行为。但是呢你也知道这个世界有强权就没有常识也没有逻辑的。所以呢就中国呢是否用武力攻打台湾，这个呢是不在乎于台湾是哪个总统或者哪个党当政。就算是不主张台独，是极端憎恨民进党的马英九回来做总统呢，只要马英九主张叫不独不统维持现状都是台独，所以呢是任他说的。这个香港5年来呢都是有一个例子，是吧，什么叫港独，什么叫分裂，什么反中乱港，这些中国式的政治名词呢是好像那些血滴子是任他粒的。他不妥你，那你讲一句在立法会那里说一句被食环署不要派那么多那些非法违例的罚单，或者不要捉那么多人乱过马路，那你都是黑暴言论。这个受害人我们都知道是有西环契仔之称的谢伟俊议员，因为呢那个特首李家超呢相信觉得他不顺超，于是呢他在立法会那里讲了多几句是对于特区政府食环署这个呢不应该呢太过苛刻去执法，罚那么多钱，给一条生路给中小企或者香港人，都是叫令人联想到黑暴。这个呢就是中国式的一个生态来的。所以呢什么叫台独呢，就不是由台湾方面的决定，而是由中国方面的界定。但是他出兵不出兵是任何有没有这样的胜利的把握，就是由美国方面的界定，是可见的将来。因为美国的军事武器仍然遥遥领先于这个中国。在这个双十前夕呢，新加坡国营的这个联合早报发表一篇文章，就说虽然中国是到2027年才在军事实力那里叫准备好这个武力收复台湾，但是他又将那个武统那个时间表联合早报的评论推迟到2035年，即是10年之后。即是说他虽然2年之后有这样的实力，但是有这样的实力不等于他立刻就会动手， 喐手咧就要十年之后。嗱，十年之后咩世界冇人知。十年之后咧，分分钟吓，佢都可以咧取消晒所有嘅解放军，系咧制造咗200万个机械人都唔定。咁咧，你制造咗200万机械人嘅话，咁台湾同埋美国可能亦都有一种咧非常之犀利摧毁啊，叫解放军机械人部队嘅人工智能或者武器。咁十年之后边个知咧？啊，咁但系咧，而家赖清德咧就讲咗句说话，就令到 Donald Trump 好开心嘅。佢话如果 Donald Trump 领导嘅美国政府可以令到中国啊呢个不会攻打台湾嘅话，咁佢就值得攞咧啊，即系 Donald Trump 啊。就應該值得攞諾貝爾和平獎啦。嗱，此説當然係承接住最近即係本週末啊 ，Donald Trump 咧就勝利咧就咁宣布喺佢一手努力之下，以色列同埋加沙之間可以實現停火，同埋咧被扣押嘅嗰啲人質，以色列嘅人質星期一咧就可以陸續咧係返回，即係全部放回啊，係以色列。咁呢個停火嗰個內容咧就講透露咗啲。佢話咧喺加沙停火之後，佢可以確保咧加沙嘅人啊，即係嗰200万嘅原居民咧，係唔需要遷出，仍然留喺度。啊，當然咧就係由佢所提供嘅一個叫做國際和平委員會咧，係管理加沙。就以色列咧係唔會侵佔，即係唔會收回。嗱咁樣嘅話，啊將會咧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啊，正如我哋咧喺一年幾之前都講過，解決加沙嗰個咧。種種的辦法就是交由一個國際公信力是由美國主導之下是一個機構去托管。托管之後即是由美國這個 Donald Trump 這個生意人總統將它變為一個商機，將它化為一個類似加勒比海、百慕達、這個、或者牙買加或者佛羅里達的陽光海灘的旅遊勝地和一個金融中心諸如此類呢是一个最佳的办法，是吧？咁而家咧，相信向呢个目标咧系迈出咗第一步。咁可能台湾总统赖清德见到咧就好开心，就觉得咧台湾嗰度都有机会咧可以用咁嘅方式去解决，嗱，即系叫加沙以加，以加唔系以巴，系叫以加嘅和平嗰个模式去解决。咁咧就要美国咧大力参与。佢话如果 Donald Trump可以令到中國放棄武力攻打台灣嘅話，咁佢值得攞諾貝爾獎。咁呢句説話其實咧就唔係好鋸嘅。如果我 Donald Trump 聽到，我已經搞掂咗加沙，我而家就應該攞即刻攞呢一屆嘅諾貝爾獎啦，係嘛？咁你而家賴清德話未住，你只不過做咗上集啫，唔該你做埋下集咧，你先至可以攞諾貝爾獎，就係確保中國不攻打台灣。有咩可能先系嘛？咁所以有时咧，擦鞋又好，讲说话又好，你唔好以为咧系喺度令到对方开心，即系咧，尤其系下边嗰啲即系睇人眉头眼额啊嗰啲咧，有时啊讲说话咧，你想氹你个主人开心咧，系好容易咧，是俗语话斋拍马屁，插拍咗落个马脚嗰度。一阵我哋继续研究咧，赖清德总统呢番说话咧，系是否有逻辑？我话咁，总之今日系双十啦。雙十國慶咧都好值得咧，好多海外嘅華人咧係去慶祝嘅，係咪啊？ 係冇錯，咁啊賴清德言論咧的而且確咧係有啲即係畫大餅嘅，亦都係因為咧點樣為之中國放棄武力攻台咧？你都知道中國共產黨係唔會同你簽任何依啲咁嘅協議或者條約，而即使簽咗又如何咧？ 係啦， 中英聯合聲明最好嘅例子啦。都可以成為歷史文件的話，即係換句話講，其實你同依個政權咧 make 任何嘅 deal 或者係簽任何嘅條約咧，都可以一夜之間咧變成歷史文件一模一樣。所以賴清德依番咁嘅説話咧，其實冇乜意思。不過又咁講啊，而家台灣咧真係喺一個內憂外患嘅境地啦。咁啊，內部嘅好多嘅依啲咁嘅滲透啊，或者係反對嘅勢力啊，或者係嗰啲叫做維穩啊。親中啊，甚至咧係散布緊一啲恐懼啊嘅謠言啊，咁等即係將整個台灣咧而家咧推咗去一個咧，其實都幾即係人心惶惶嘅境地啊。咁啊，雖然戰爭未必即刻爆發啦，但係我哋正如上兩集所講，其實俄羅斯對於北約發動嘅 hybrid warfare， 即係話嗰個叫做混合戰爭 啊，綜合戰爭， 咁其實已經咧。 在台海发生了的了，所以其实未来的战争状态未必是这些一艘艘的登陆船啊，碌过去这个台湾的西岸啊，跟着登陆啊，跟着爆发诺曼底登陆式那种这样的战争啊。因为未来的战争已经是无人机的世界了，再加上刚才所说的混合战争，譬如割断海底电缆、网络攻击，又或者通过某种的封锁的手段，令到你在外面的资源能够运到去台湾的岛里面，制造一些恐慌。因为最近呢，根据一些智库的分析，台湾只能够有11日天然气的储藏，喂，11日即是不够两个礼拜。咁如果万一战争真系爆发，或者系发生一啲叫做禁止啲船只或者飞机接近台湾嘅呢啲咁嘅封锁行动嘅时候咧，即系台湾咧未必能够挨到一个月嘅，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咁所以其实即系武力攻台咧，呢四个字咧，睇下点样定义。因为咧发生呢场即系叫武力攻台嘅战争之前咧，一定有好多头先我所讲嘅呢类咁嘅混合战争发生紧。咁而且咧，還有很多的台灣的基建很容易遭受到破壞，或者是內部也可能有一些即我們叫做臥底啊，或者滲透的 東西， 所以加上媒體現在已經是分化緊，或者是製造緊一些輿論，就話到而家賴清德嘅政府咧如何跛腳鴨啊，或者甚至咧係因為佢哋嘅主政咧，令到呢個台海出現咗更加大嘅危機等等。所以咧，其實而家嘅混合戰爭已經爆發咗噶啦。問題係頭先提到嘅2035年啊，這個十年之後嘅遙遙無期嘅所謂台海嘅衝突咧，嗱呢個咧就更加咧，我覺得係不可信。 喺呢個趨勢咧，就係而家。中国越迟攻打台湾是对中国越有利。以前就不是这样说。以前说越迟攻打就是越对他不利。因为他的经济撑不下去，或者中共会倒诸如此类。但这些呢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析或者期望。但你现在看这个趋势，你刚才说台湾的天然气储藏只有得11日。这个现实呢就不是台湾自己爆的，是美国的军事智库在综合研究了现在台湾的军事实力之后主动讲出来的。你都知道这些军机是不能够乱讲的，讲出来必定是意有所指。这个是对赖清德所领导的台湾是构成某种的压力的。而且说你的天然气只是够11日，是不是你现在应该立刻改善呢？改善都改善不来，因为现在天然气主要的供应商是哪个呢？首先是俄罗斯那些最便宜，跟着挪威都有些天然气，跟着美国、加拿大那里都有些。那你现在就算要购入大量天然气的储藏，出售天然气的国家，有肯有几大程度上是愿意是要卖天然气给你呢？运不运得切呢？你由11日可以在短期内可以咧，系加长到啊，譬如话111日又如何呢？只系得三个月。嗱，呢个天然气一招咧，你都已经咧系可以跛咗只一只脚噶啦。因为咧个能源系最重要嘅，系嘛？电力啊、取暖啊等等，尤其台湾嘅冬天啦，虽然冇欧洲啊系咁冻啦，系嘛？咁但系而家嗰度个2100万人口咧，尤其年轻人咧，娇生惯养咧，系玩抖音咧，玩 video game 咧。各位如果去过台湾旅行都知啦。我成日见到咧，嗰啲台北车站嗰啲地底嗰啲商场啊，有啲台湾女仔咧系三五成群喺度跳舞啊，吓嗰啲系文青嚟噶，知唔知啊？就唔系大陆嗰啲大妈。当然咧，佢哋跳舞啊、唱歌啊，或者喺西门町啊嗰个车站出边嘅广场啊，系充满一面一片啊青春同埋善良嘅气氛。即但系你睇得到咧，啲台湾嘅下一代咧，似乎喺心理上咧系全无啊，系爆发战争嘅准备。咁呢啲咧，相信中國嗰方面咧，係已經搜集曬非常之全面嘅情資。咁所以咧，嗱，你睇睇美國近幾個月就台灣啊嗰個立場所宣布，佢出現咗啲變化。咩變化呢？就係佢由呢個美國駐台協會嘅主任去講個台灣關係，台灣嘅地位其實係未定嘅。嗱，呢個咧對於所謂嘅三個聯合公報咧，係一個咧係非常之清晰嘅割引嚟嘅，就係咧講到明。就是说就算台海两岸的人民因出种种的原因 是接受统一的话，你都要问过我美国先， 因为我美国认为台湾的地位是未定，所谓未定即是说包括连你台海两岸，包括有一日如果中国向台湾施加军事压力或者攻打的时候，我美国不出手，或者闪电呢是买通了台湾内部的政府呢是主动打开城门做红三桂宣布投降的话呢，我美国呢都不同意。咁到时话台海两岸的中国人，这个第一个上海公报啊，佢话里面有一条啊，佢话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是吧，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吧。咁对此呢美国方面表示认知，但而且呢是不辞而已。嗱，这个呢是上海公报第一个，是由基辛格和尼克逊嗰时写的，已经是1972年。它里面呢充满这些犹太人律师，即是基辛格那种文字的机关。嗯，他说他没有从北这个中美国啊，自从1978年年底同中国建立邦交，从来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只是说在非常之呢希望和呢期望呢是台湾和中国有一个和平统一的方法。这个统一必须是和平，而且得到两岸即是中台双方的人民的合乎他们的意愿。这个呢亦都有好大的灰色地带。 嗯， 是吧，由台海两岸的中国人呢都认为有一个中国。这个说话今日没意思。现在台海两岸的台湾有大部分人，有年轻人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台湾人。第二，就算他们是台湾人，他们同大陆人一样认同只有一个中国。那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呢度台海呢边嘅台后生嘅年轻人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嘅行为同我哋冇关，系嘛？嗰、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系得一个，冇错啊，系嘛？但系台湾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一部分啫嘛？佢哋认为嗱呢个立场亦系啊，系同美国私底下咧系扣应嘅啊，所以佢预防如果有一日马英九啊、咩傅新奇啊、蒋万安啊呢啲国民党上嚟喺四年之后。預計咧四年之間，中國對台灣嘅滲透啊，同埋收買咧，係更加有成果。嗰陣時就可以不戰而不人之兵，不費一兵一卒咧，就假設由蔣萬安上台，後邊透過由傅新奇啊、馬英九等等咧，國民黨政府主席韓國瑜咧嚇嘅督導之下咧，係無條件主動接受啊呢個咧台海統一。啊，同埋咧，台灣成為中國嘅特別行政區，蔣萬安由總統嘅職銜咧，係改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特別行政台灣省特別行政區嘅行政長官，同香港李家超並排。咁咧，美國今日講咗咧，佢話個台灣將來嘅地位未定咧，即係話唔好住，你要問過我先。所以最近咧就中方咧就急啦，就咧仲有種種嘅消息傳出。如果再跟呢個 Donald Trump 要傾成貿易協議嘅話，除非個條件交換，不是釋放黎智英，是由美國方面由 Donald Trump 親口保證反對台獨。嗱，呢啲又是虛無的。Donald Trump 就算口頭話反對台獨又如何？啊 ，Donald Trump 半年之前對住澤連斯基話：你手上冇牌好打，你快啲接受割地求和嘅條件。嚇，而家佢呢句説話仲算唔算數？而家佢话我全力支持，但系泽连斯基收复晒所有被俄罗斯占据嘅领土，包括克里米亚。Donald Trump 本身就反口覆舌过你共产党啊，所以你叫 Donald Trump 话反对台独系冇用噶。第二，佢绝对唔会讲，佢少爷脾气，你台唔台独关我鬼事啊？吓，我做到纽约炒地产嗰阵时候，台湾喺边度我都唔知啊，系嘛 ？Who gives a damn？ 啊，佢一定唔会讲，讲咗都会唔会算数？所以呢啲又係喺中國方面，如果有人啊係覺得令到 Donald Trump 講一句話反對台獨，跟住咧你就放嗰啲關税啊，定係放棄到啊，無疑又係另一種天真，係嘛？所以咧，而家你個雙十之日咧，你睇成個台灣嗰、那個，唔好講話唔需要睇個軍事實力嘅呢啲，我哋已經講以前都有分析過。你睇成個嗰個政治嗰個態勢咧，你覺得係無厘頭嘅，係就可以講話中國咧，如果用和平嘅方式係絕對咬唔入。唯有是用军事的那个战争。但军事战争你现在东区东部战区那些司令还有被你自己挖空晒炒晒。而且呢两个礼拜之后 就是这个中共的四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又是消息满天飞，所以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是不是鲍生？ 是，咁台湾的情况是有点混乱的，因为即民进党现在执政，但因为他在国会上面就不能够大多数，再加上呢即很多贪腐的丑闻，同埋呢即现在的台湾经济依然都是疲弱之下，他的民望呢是一路下跌緊，但可惜的是国民党依然呢是一蹶不振，因为呢他老化啦，同埋他亲中那个食相太过难睇，个别的人士呢那种媚共啊，特别是马英九啦那些呢，咁那个嘴脸呢一定是会失去呢个台湾人的选票。咁好啦，本来一股清流就叫民众党啊，柯文哲。咁啊，柯文哲就陷于牢狱啦，咁啊，而且咧啊，仲系牵涉到咧好复杂嘅呢个啊，即系钱银嘅瓜葛等等。咁啊，净系呢啲咁嘢拖累咧，其实民众党咧亦都咧啊，变成一个跛脚鸭一样啦。咁所以而家咁嘅情况咧，即系中国大陆咧好乐见嘅，乐见嘅情况就系根本佢唔需要咧动用真真正正嘅军事力量咧，都可以将台湾内耗啊。内耗的情况可以例如即系譬如话佢兴建潜艇的速度可能会大大减慢啦，成本上升啦，跟住咧佢可能军队里面内部咧亦都出现咗唔同的呢、这个即系立场啊，或者佢哋内部咧嗰个指挥啊都已经咧系唔再好似以往咁样咁强势啦，咁啊甚至咧即系可能系仲有好多嘅即系商人啊或者系政治人物咧已经俾佢收买咗等等。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即係佢再需唔需要真係出動用武力咧？嗱，呢個咧，我覺得係 yes and no 嘅，即係點解咧？即係喺客觀上嚟講，正如我哋分析，根本台灣已經唔需要真真正正出飛機大炮，但係實際上咧，喂，仲要牽涉到嚇中國大陸嘅最大嗰個人物嗰個內心世界，因為呢啲咁嘅滲透混合戰爭咧。不是一个呢叫做好好看的画面、啊。嗱、啊、即、就是。 哦、他不理的，中国不理的画面的。 是啊。 六四那晚就理得你什么画面的 ,CNN, 是吧、 嗯 啊、但我觉得呢就虽然渗透是非常之犀利，但是怎么都要打一打的。 是啊。 如果不是你不会逼到呢国民党蒋万安 whoever,、啊、是会呢乖乖地开城门，因为他后面始终呢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政体。那么就是呢就嚇一嚇。控一控，吓刮两巴，定系攞支棍出嚟搏两嘢。嗰下嘅时候，美国会唔会干预？嗱，而家判断就喺呢处啦。 嗯， 就美国啲底牌系唔知嘅，所以个台湾关系未定论都要根据1952年啊，系谂啊美日嘅和平条约喺旧金山，即系今日嘅三藩市嘅签订，我哋都讲咗啦。当时日本以战败国嘅身份系对美国放弃台澎金马嘅主权，因为嗰阵时有一个紧急状况就系美国一定要咧日本咧系联防啊对付韩战。苏联同埋毛共咧嘅中国咧就已经咧系染指成个朝鲜半岛，所以嗰时就算开罗宣言，罗斯福喺口头应承过，将来蒋中正嘅中华民国战胜之后，系可以咧系收复台澎金马。到咗1952年，都系另一个形势。所以开罗宣言一早成为历史，都唔系文件，系历史嘅口水，因为系一个宣言啫。所以历史文件呢个关键词系好重要嘅。呢個由中國自己外交部發言人嗰把口講咗出嚟啊，係嘛？2018年咧，如果我冇記錯，係嘛？咁咧就成為一個先例，係嘛？三個聯合公報都可以係歷史文件啊！美國就算話啊唔支持台獨，有一日都會成為歷史啊嘅諾啊承諾，係嘛？或者係歷史嘅文件啊？呢個咧國際政治本來就係咁啊！你信佢會信守承諾係你自己白痴啫嘛？是咪？所以话要 Donald Trump 出面，系我话应承反对台独绝不可能，亦都冇意义。相反，赖清德嗰个话 Donald Trump 你可以令到中国中共放弃武统，亦系咧天真。因为中共有条命有口气一日，绝对不会放弃武力统一台湾，至少佢把口系咁讲。吓、啊，即系话咧，即系你有时啊嗰啲，你睇嗰啲家庭伦理剧啊。个孙唔生性啊，喺出边赌输晒钱啊，跟住咧仲要问阿爷攞啊，阿爷咧系攞到咧吓嗰条气咧系好唔顺啊，到最尾啊仲要攞屋企个全家宝啊，吓、那、嗰个乾隆嗰、那个 呢个青瓷啊，嗰个花樽攞去当啊。咁阿爷话呢个花樽你不能够攞去当，系五代传落嚟嘅，系我嘅命根啊，系我应承我老豆啊，系永远传落去嘅。你如果攞去当啊，吓，除非我死咗啦，嗱咁样咧先会激到令到个孙咧系恶向胆边生噶，系嘛？即系话就你要中国放弃中共啊，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系嘛？除非等中共啊不存在呢个世界上。所以赖清德讲嗰啲咧，亦系我唔知佢系讲笑啊，定系幽默感，定系咩？可能系幽默感啦，我当佢幽默感。其实咧系冇任何嘅逻辑嘅，系嘛？咁你讲翻叫台湾咧，如果要改国号啊，变为台湾共和国，我相信亦都不可能，因为咧系美国咧系一定喺背后咧私底下呢、這个掣咧系一定杀住嘅。就算个口头话唔会讲话反对台独或者不支持台独。暗中一定会睇实台湾，因为台湾咧系美国喺太平洋战争之后啊嗰个势力范围，呢个咧我哋都讲咗个历史原因，系佢个势力范围啊，亦即系类似系塞班岛啊，系一个咧或者洪都拉斯系冇名义上，但系咧实质上系美国嘅利益攸关啊嘅一个地方啊，不过佢冇讲啫，系嘛？咁所以咧就台湾系唔会独立嘅，喺可见嘅将来。系咪啊？但系你话一场战争之后咧，就难讲啦。啊，但系只要有一日中国唔会用武力所谓嘅统一台湾，我相信咧，台湾边个党上台都唔会咧系独立。但系如果你话国民党上台，中国觉得有一日我嘅实力已经够要喐你嘅时候，你话你就算系主张中华民国啊、三民主义啊、這个咧翻去呢个南京嗰度祭祖啊。啊！這個、呢個咧去中山陵嗰度獻花以示你嗰條根咧，係喺中國大陸係冇用。佢一樣話你係台獨，佢話你係、就 是。其實咧，我調轉諗啊，可能係兩三年之後，如果萬一可能國民黨掌政嘅時候，其實先至係攻台咧最大嘅危險，因為咧你四個字叫裏應外合。當佢主政嘅時候，喂，如果解放軍真係出動啊登陸啊，或者係空降啊，或者用嗰啲超限戰點樣去令到台灣封鎖，咁啊～国民党啊，就系呢个最快咧投降，或者系叫做接受城下之盟，将台湾变成呢个香港特区一模一样，接受呢个台湾基本法最大嘅可能性。啊，呢个咧啲即系等于咧啲人成日话民进党执政咧就会激化喺中国共产党啊收复台湾嘅决心啊，因为佢哋再执政多一届咧就一定会攻台啦。其实我觉得啱啱相反咯，即系。民進黨 在位，雖然那個國即係台海的形勢咧係會加劇，同埋吵吵鬧鬧，軍艦飛機飛來飛去，但係我覺得咧，佢始終咧係會即係會記住美國同埋日本咧嘅參戰嘅。咁但係調轉咧，喂，如果國民黨真係執政咧，其實當美國同日本未反應過嚟啊，可能已經自動簽咗城下之盟啦。所以咧，其實咧，即係嗰台海最大嘅危機咧，係國民黨如果回朝之後咧，啊，蔣萬安又好，你話邊個啊，韓國瑜又好，啊，佢哋根本咧就已經準備好咧接受咧呢個中國大陸嘅招安啊。 所以咧就台灣咧，我覺得佢有佢自己嘅隱憂啦，係嘛？佢兩個黨啊，無論係邊個執政咧，對中國啊嗰個認知咧，都冇以前蔣經國啊。啊，同埋蔣中正先生兩仔爺嗰種深刻，咁咧就所謂暖風吹得遊人，分得遊人醉就係咁解啦。喺而家呢個國民黨同以前個完全唔同，即係等於而家英國嘅保守黨同戴卓爾夫人丘吉爾個保守黨係兩回事。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一個咧革新黨係分裂出嚟。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台灣絕大多數人，絕大多數99.999%。至少都是希望维持现状，是不会接受啊，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不是傻的，是吧？那么看到2019年之后香港现在今天的状况呢，更加不需要人家向他游说呢，他们都知道，是吧？那么真的呢，因为现在尤其是香港还有一些傻人嘛，啊，一国两制是除枪啊，希望吸引咧呢个台湾接受回归祖国，呢句说话已经系抌咗落垃圾桶，连啊佢哋嘅主人啊习近平平都唔会再提啊。咁所以你话系咪失败？呢个唔系台湾嘅失败，系你中共嘅失败啊嘛，系嘛？你氹只狗埋嚟啊，系你都要煎咗两嚿牛扒咧，系掟埋去叫佢控埋你。咁你个牛扒里边咧 吓，你里边都有毒药系嘛？你想氹呢只狗埋嚟，你睇你俾你掟俾嗰只狗食，嗰只狗埋嚟担咗去食咗之后咧，搞长沙毒发七孔流血身亡，你然后仲想叫嗰只狗埋嚟，你唔使谂啦，系咪先？啊，所以而家咧就。台灣如果接受武誒呢個和平統一又好，武力統一，點咪另一個香港咯？而家個香港係點咧？你咪睇下咯。好簡單啫嚇，拉咗咁多人入去，而家香港嗰個政治審查啊，自我審查個氣氛啊，係咪？喺個立法院度講一兩句啊，食環署嗰啲措施都當你係黑暴，隨時話你軟對抗啊。呢種咁嘅一國兩制對於台灣嚟講係一文不值咯。啊，坐咗監嘅嗰啲咧，啊又可以啦嚇，長期啊係拘留咯，係嘛？有冇一個司法獨立咧？自己心知肚明啦，係嘛？咁喺1982年舉個例，嗰陣時都仲係啊蔣經國做總統嘅所謂威權嘅時代，美麗島咧就已經咧係發生咗咧3年，啊好多人咧判以重刑，施明德嗰啲終身監禁啊，死刑改為終身監禁，女壽年嗰啲咧就5年啊，其他嗰啲啊10年。咁嗰陣時一個作家叫李敖，喺1981年咧係因為一個版權嘅官司咧。是被判咧系入狱6个月。在此之前咧，70年代咧，佢因为批评国民党政府咧系太过凌厉，已经咧系坐监判咗6年几噶啦。佢嗰呢个1981年系第二次收监，结果1982年咧吓光荣出狱。佢出狱之后咧非常之压榨，话我第二次坐监咧喺里边写咗30万字，系指控啊里边台湾监狱总台北啊。个看守所同埋监狱种种不人道之处，个30万字咧系写咗出嚟咧，就里边嘅台湾嗰啲监狱啊，嗰啲狱卒啊嘛，系啊。虽然而家咧国法同埋咧嗰个监狱啊嗰个规定话不准打人，我唔打你，不过佢话唔准用脚踢，我用脚踢你得啦啩。咁啊，李敖咧将啲说话咧讲咗出嚟，就于是喺里边咧俾啲狱卒咧踢咗几脚。咁咧佢写咗30万字出嚟。是惊动到嗰阵时蒋经国嘅政府，揾咗主管司法嘅李元簇，后来做李登辉总统嘅副选嘅副手，就咧责成，哇！原来嗰个台湾个典狱啊系咁黑暗嘅，系咪我哋司法部啊、行政院唔知道？于是咧责成呢个咧台湾嘅嗰个典狱长交一个报告，呢、這个系因应住李敖嘅投诉。咁你觉得而家喺中国同埋香港系会唔会有咁嘅情形呢？系嘛？有一个叫邵家臻坐个监出嚟，你够唔？你觉得佢可唔可以写啊？系一本书啊，系投诉里边点点点咧？系而家释放咗嗰啲咩毛孟静啊、郭家麒啊、47人啊，出到嚟粒声都唔敢出噶喎。只但喺台湾，就算威权嘅蒋经国领导之下，冇民选嘅立法院李敖出嚟仲咁串，系嘛？哇！直鬧國民黨喎，一路鬧，繼續鬧蔣經國，鬧到李登輝同埋陳水扁為止。嗱，呢啲就係台灣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嘅時候，佢能夠享有嘅基本嘅人權同埋自由，係咪啊？咁你覺得嚇佢和平統一台灣有冇希望啊？我覺得係零咯。啊，除非真係用錢咧，係派到咧，係由頭派到落尾。但你喺上次總統大選藍白合啊，佢都冇辦法去影響去阻止，結果令到賴清德咧係冷手執政葉尖堆，你就知道喺呢方面嚟講，佢工程雖然慎密，之但係咧都有好多漏洞嘅，係嘛？所以咧就嚇、今日咧開始啊，我諗咧台灣喺整個國際形勢裏邊咧係越嚟越受注目。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如果仲未訂閱嘅，歡迎訂閱，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而